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17章。顾文敏呢个肉咁一踢我，毫无防备，成个人几乎俾佢撑飞。呢一脚嘅力度真系非常之大，啱啱啊撑到我嘅小腹上边，我一时间就惯咗喺个地下度，痛到都攣唔起身。如果呢一脚再撑落少少嘅话，咁我嘅下半生就真系玩完啦。佢呢个动作啊相当粗暴嘅，你知道咧，平时顾大美女睇起嚟啊非常之温柔噶嘛，不过呢个绝对系表象，睇起嚟啫。比着好似豆腐啲咁样样，顾文敏绝对系一个打五个。如果俾佢嘅外貌所欺骗咗，咁啊真系太傻啦。所以喺平日里边呢，与其讲话我担心顾文敏嘅话，不如啊担心下嗰条咁嘅叔侄友好过啦。喺呢一阵阵嘅疼痛当中，我嘅意识仍然清醒，脑里边就即时闪过一个词：鬼上身。当然呢。这个词我大多数只是在电影里面见过，连爷爷都没提过，因为原众只是阴的，人是属于阳的，鬼上身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只不过在现代的鬼怪电影那里就写到烂晒，不明理的人还以为鬼上身就好像吃生菜那么容易。其实民间所讲的鬼上身就叫做撞邪，就好像活人撞鬼，被上咗煞气，呢阵时就要请啲内行人去驱鬼啦。其实驱嘅就系煞，真正嘅鬼上身唔系一件容易嘅事。阿爷爷嘅笔记里边呢，亦都只系一带而过。我就联想到啱先嘅情况，不由得暗惊。唔通佢就真系被墓里边嗰个恶鬼上咗身？呢只恶鬼先系整熄咗我哋啲灯。又上咗顾文敏嘅身，哇！你个手段真系太犀利咯噃！情急之下，我就强忍住疼痛，即刻攣起身，手头上边嘅打火机亦都跌熄咗噶啦。不过好在豆腐即刻又挞咗佢嗰个打火机。黑暗当中，佢又显然冇明白头先究竟发生咩事。佢见我揞住个小腹，佢又讲：啊，老陈，点啊？你流产啊？我痛到嘘嘘声咁抽住凉气，系啊系啊，流咗产啊，快啲啊，揾顾文敏啊！爷爷咧就喺阿豆腐身边，突然之间唔知道睇到咩咁，望住我身后边，瞳孔啊突然间放大，我心知道弊啦，即刻拧转身，打火机嘅灯光咧就非常之微弱嘅，身后边仲系黑掹掹一片，乜嘢都睇唔清。不过阿爷话过俾我听。佢长期生活喺地底，有轻微嘅夜视功能嘅，喺微光当中能够睇到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。我嘅心就吊住喺半空，情急之下我系咁拍额头嗰个头灯，我冇谂到一拍佢竟然系着咗。不过佢就系咁着咗一下又熄咗啦。但系我都仲系睇到咗，喺我前方冇几远嘅地方，就系、是、之前嗰个刻住古怪文字嘅地方。而家顾文敏就背靠住个墙壁，露出咗一个诡异嘅笑容喺度盯住我哋，手里边仲攞住一支枪，呢个系佢嘅手枪。喺呢只时候，嗰支手枪咧就并冇对住我哋，佢只嘴就微微擘开，将个枪口嘅位置就咬住。显然佢已经将个枪对住咗自己个嘴，并且个手指公就搭咗喺个扳机上边。我一睇到个脑啊，嘣一声，成身啲血液都冷晒落嚟，而且只系着咗一下头灯，又即刻恢复咗黑暗。我几乎系怀疑嗰个搞鬼嘅嘢系唔系专登等我睇一睇呢一幕。情急之下，我惊恐当中，我同阿豆腐同时啊讲：停手啊！喺呢阵时，豆腐手里边嘅打火机亦都被一股唔知喺边度吹嚟嘅阴风啊吹熄咗。黑暗当中，我只听到顾文敏仍然轻柔嘅声音：嚟捉我啦！砰！突然之间一声嘅枪响喺呢个空寂嘅墓室当中回响， 声音嚟自我前方嘅黑暗处。听到声音嘅一瞬间，我两只脚就软啦，大脑好似俾一个铁锤咁打中，成个人砰一声就跪低咗喺地下度。呢一个枪声，等到周围一切都寂静咗落嚟，豆腐嘅惊叫声卡咗喺个喉咙里边，冇可以完全咁发出嚟。空气当中有血腥嘅味，伴随住火药嘅味。我嘅大脑嗡嗡声喺度响，过咗阵间之后，我忍唔住大叫一声，猛咁就向住前边黑暗嘅地方冲过去。跟住而嚟嘅就系豆腐，佢重新打起咗打火机，昏黄嘅光线入边，一个柔弱嘅身影就瞓喺个地上边，血慢慢咁流出嚟。豆腐暗暗沉沉咁讲：，这个系发梦，这个系个梦嚟嘅。我睇唔到佢嘅表情，因为呢一刻我狠狠咁刮咗自己一巴，希望擘大眼嘅时候，就好似豆腐所讲嘅，这个系一个梦。但系我擘大双眼嘅时候，文文仍然瞓喺个地上边，身形一抽一抽咁，好似经历咗好大嘅痛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爷爷嘅声音突然之间就喺身后边传咗出嚟，子弹好似冇打入到个嘴入边，睇伤口喺个膊头嗰度啊！剧烈嘅打击等到我嘅思维同埋理智都完全乱晒笼，豆腐就跌坐咗喺个地下度，神色苍白咁，好似想喊。阿爷嘅呢一句话就好似救命稻草，我即刻眨咗两下眼，仔细一睇，果然。伤口只系喺膊头上边啫，唔系一个致命嘅，所以佢仲系喺度挣扎紧。我嘅脑袋里边即刻恢复翻清醒，讲：，喂，麻醉、止药，仲有将所有啲药都攞晒过嚟。一边讲系一边解落咗自己同埋顾文文身上嘅装备包，三个人嘅装备啊集埋一齐，开始就进行抢救啦。而家嘅条件恶劣，我哋亦都唔系咩专科医生，当然啦。基本的急救知识呢还是有的。我曾经报过这个自救培训班，因为呢在深山老林里面工作，随时都可能被猛兽袭击的。那这些知识用来处理枪伤显然就是不够的，但是现在都没有什么选择了。顾大美女这阵时她还是有意识，但是似乎已经很微弱了，嘴里面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断断续续地说：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他在那控制住我，你们要小心，快点离开这里。 我一边按住他手臂那个动脉在止血，一边就说：是，你不要出声了，子弹冇打中个头啊，算系好彩啦，先处理下伤先啦。而家嘅条件有限，又比唔到专业医院咁严格，但系如果唔做处理嘅话，就会更加之弊，亦都唔理得咁多啦。打咗麻药，夹咗一个子弹出嚟，落药包扎。虽然条件系简陋，但系重要嘅步骤都做咗啦。呢阵时系唔适宜移动嘅，顾文文同我哋讲咗冇两句话，就晕咗过去。根据他的讲法就不太似鬼上身，因为呢在之前做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有意识的，但是只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表情、声音和动作。当自己的手没办法控制的时候，就用支枪对准了自己，他心里面的恐惧你就可想而知了。就是在个灯光熄灭的时候要张开枪的那一刹那，可能他内心的挣扎就占据了上风，枪口终于在旁边就移了一下，但是扣动扳机的动作呢就没办法改变。第一次处理枪伤，好在时间及时，没流太多的血。我们剩下的三个人就坐在个原地上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现在心里面这么无底，看着顾文文苍白块面，心里面就好像掉了个圆咁。脑袋里面始终就回响住嗰个声音， 嚟捉我啦！ 佢老尾佢呢个就系挑衅。豆腐就抹咗下面，突然间起身讲： 唔系话追随佢哋喺后边嘅咩？ 我哋一定要将佢哋接应过嚟，土豪手里边仲有通灵香嘅。豆腐呢句话就真提醒咗我啦。于是大家就准备先退出呢一个主角室，接应咗尊瑞佢哋两个人之后再做打算。不过当我将顾文敏打横咁抱喺怀里边嘅时候，准备出去，突然之间耳仔里边又传嚟咗嗰个声音： 嚟捉我啦！ 我心里边砰砰一下，未等有所反应，啱啱先出完主意嘅豆腐突然之间望向我，露出咗一个我所熟悉嘅嬉皮笑脸嘅笑容，讲：嚟捉我啦！跟住佢掹脚就向前跑，睇个样显然佢係想去冚头埋墙。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喺呢阵时已经有咗准备啦。我将顾文敏放返喺个地上边，闪身就追咗上去，即刻将个豆腐扑到喺个地下度，嗱嗱声咁喝道：你究竟系个咩嘢？够扑你就现形出嚟同我碾过。豆腐就咳咗两声，跟住就嘶哑嘅声音讲：佢走咗啦，你砸死我啦！睇豆腐眼泪汪汪嗰副样，我即刻松咗手。呢阵时，一个嘶哑嘅声音喺度回应我：我就系你要揾嘅嘢。呢个系爷爷嘅声音。我拧转头一睇，见到爷爷手里边揸住把匕首，手腕喺度转动，唔似系要对付我，反而系要向自己嘅心口里边吉过去。我差唔多要发癫啦！唔通我先前讲咗乜嘢激嬲咗呢隻嘢，佢唔直接对我，反而系控制我身边嘅每一个人，日日喺度自杀。而呢阵时爷爷离我有啲远，我根本上嚟唔及阻止，情急之下我突然间讲：放佢一马你！爷爷自杀嘅动作就停咗落嚟，面上边露出咗诡异嘅笑容。呢阵时我听到咗一个声音，好似喺我个脑袋里边传出嚟：你需要付出代价。 咩代价？ 向后睇。讲完，阿爷揸住飞刀嘅手突然间一松，企喺个原地度，嘻嘘嘻嘘咁扯住气，显然控制住佢嘅嗰样嘢已经走咗啦。而呢阵时，那个声音亦都已经消失咗。喺我按照嗰个声音嘅吩咐转身嘅一瞬间，头顶嘅头灯啪一声又着咗起嚟。喺呢阵时，我先猛然发觉，原来我头先追豆腐嘅时候，一路就追到咗呢个墓室嘅右边。灯光之下，一个巨大嘅黑色棺椁就暴露咗喺我哋嘅眼入边。大家重新聚集埋一齐，豆腐两只脚啊系咁震。经历咗头先嘅一切，大家心里边嘅防线几乎都已经被摧毁咗啦。佢控制我哋嘅灯光，控制我哋嘅行动，仲有乜嘢佢系控制唔到嘅呢？我哋请香嘅策略似乎已经失败，因为喺面前我哋连敌人系点都睇唔清楚。就算系远仲子请过香之后，亦都能够睇到个影噶嘛。但系而家我第一次遇到咗咁样嘅敌人，系一个隐形嘅敌人。呢一具嘅棺材又非常之大，应该系喺棺床上边消失咗嘅棺椁啦。唔知道点解佢会摆咗喺呢度，而棺材上边有一个趴住嘅死人。